欢迎大家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。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茂茂。第25集。因为俱乐部马性格都很温顺，何学义觉得上马没有困难，不过左然却很清楚，动物终究是动物，必须时时保持警惕，所以左然要守在旁边，万一马闹情绪了，不让何修义上，将人摔了下来，左然将后悔莫及。何修义的右腿一个使力，起身跨向了马背，由于高度骤然拔高，左然为了扶他只得将手下移，无意地摸到了何修义的臀部。即使是拍裸戏时，左然也没有怎么碰过何修义的臀部，大部分的时候都只是用其他部位接触那里。此时手掌中的东西让左然无法波澜不惊，接着摸到了腿，由于用力，何修义的大腿肌肉结实，有着一种从属于男人的汹涌的力量感。左然说， 不要一屁股落下去，马会知道你是新手欺负你。端坐马背，挺直腰杆，目视前方，自信一点。 嗯。何秀义上了马，马匹晃晃脑袋，没什么反应，似乎已经习惯了。左然垂眸扯过马镫，何修义骑在马上，米色的休闲裤因为这个动作而被提起一点，露出了两只脚的脚踝。左然抓过何修义的左脚脚踝说， 不要将整只脚都伸进马镫，这样一旦发生落马会非常危险，筋骨骨折都是轻的。 本来忽然被左影帝握住脚踝，何修义很别扭，忍不住想挣脱，可随后呢，却又被对方的话吓到了，没敢再动，任凭影帝摆布。左然握着何修义的脚踝，帮他固定在了马镫上的一处，声音依然冰冷，不带任何感情。 好了，放这儿。 嗯，谢谢。 别谢。 还是要谢谢。影帝虽然冷淡，但是是个好人，连他脚踝都可以帮。视线拔高，风吹草低更加梦幻，马官牵着马，带着何修义慢慢地走。左然会骑，没请马官，在旁与何修义并骑，两人两马晃晃悠悠地走，好像将要走到哪儿去，又好像哪儿也不去，只是这样就足够了。草壮马肥，景色宜人。过了会儿，左然忽然对何修义说， 我跑一圈。 您去您去，不用管我，我自己溜达就好。 嗯。 左然发出了个冷淡的嗯，加紧了马度，扯紧了缰绳，曹总胯下的马匹飞奔而去。很莫名的，看着对方一骑绝尘，何修义有一点失落，他自己就只能继续的慢慢悠悠，没有任何办法跟上对方的步伐。就像两个人在电影中的实力，一个获奖无数，一个依然生涩。马官也指挥着马匹小跑了几步。 好玩吗？ 好玩，谢谢啊。其实不过瘾，小跑当然比走有趣，可却依然是不过瘾。无数人痴迷赛马赛车，就是因为那种力量和速度感。 哎，不能再快了，否则我跟不上。 马官马下牵着缰绳，因此最快的速度就是马官小跑的速度。 知道。 左然跑了一圈，再一次出现在何修义的面前时， 发丝有些乱了，不过英俊的脸还是引人注目。何修依旧挺羡慕的，他也挺想跑跑的。在远处，同样会骑马的周林、李朝印、谢小溪三人看着也是十分的开心。拍戏很累，家族不能供应，所以剧组没钱，需要赶着进度拍摄。而且这是何修义复出后首次拍戏，对手戏的演员又是影帝作人，他很害怕自己拖了众人后腿，只能200%的努力，压力颇大。骑马跑跑既是发泄也是放松。左人似乎看出何修义的想法，问他 想跑两圈。往前一点。 左人不再解释，自己翻身下马，将马的缰绳交给了马官，又对何修义说了遍 往前一点。 何修义动了动屁股，左人的左手按在何修义那匹马的马鞍前桥。何修义往前一点之后，下体距离左然修长漂亮的手指就只有2-3厘米，不敢再动了。左然的手竟也不移开，左然左手一撑，翻身上了何修义那匹马，两只手从何修义的两边腰侧绕过他的身体，将人搂在自己怀里，扯住缰绳，对马官说： 我带他跑一圈。 小心啊。 说完，左然便先让马匹小跑了起来。何修义的后背贴着左然的胸膛，很莫名的，感觉整片的背脊像被烧着一般，脸也红了，低垂着头，心想幸亏影帝在身后看不见，不然真不晓得要怎么解释才好呢。何修义不知道左然在他身后看见他因低垂着头而拉长的白皙后颈，喉头上下一滚，鬼使神差一般便凑近了那片肌肤，隔几厘米轻轻的嗅。左然觉得自己疯了，冷静如他也忍不住了。因为马在小跑，草原上的清风轻轻地吹过二人，左然觉得风也在将那人的味道吹入他的鼻端，那种味道夹杂着草原上的青草的清新，令人无求也遂。马匹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微风撩起何修义的发丝，一下一下地刮在他身后左然的面颊上，而何修义浑然不觉，眼神明亮，嘴角微扬，感受着在马匹上颠簸的很特殊的愉悦。左然凑得近了，何修义的发丝轻轻撩拨着他，面颊酥酥痒痒，左然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却把这当成了何修义在戏外首次的主动碰他。虽然触碰他的只是发线，何修义全然不知，可也毕竟自己是被碰触的那一方。左然眯起了眼睛，贪恋这个时刻，只露出了一点淡色的眸子，用以操纵二人身下的马匹。左然，何修义忽然一转头，却发现左然在非常近的位置，吓了一跳。 怎么了？ 你没事，我就是吧。吓了一跳。 只是纵马而已。 嗯。 什么事？ 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怎么骑马。 左然搂紧了何修义，一点一点的教，将呼吸的热气喷在了对方的脖颈。 上身放松但要挺直，下身必须有力，双腿尽量往下，脚跟不可以提起来，下半身要有力。 我都很久没有练过腿部了。 最好练一下，不光骑马， 很多事情都要靠腿部肌肉。 好。 马在快步时，斜对角的两只脚总是同时着地，另外两只以二节拍的韵律移动，只要算好时间就能有恃无恐。 哦，好像真是这样跑的。 如果跑得再快，马背上下浮动，人要在马鞍上一站一坐配合，同时要以大腿小腿的力量紧贴着马腹站起，不能只靠脚蹬，坐时也是贴紧马腹，用腰部力量坐。这个其实是很累的。 那么快就算了。哎，左永迪，左老师，您能跑很远吗？腰部还有腿部肌肉不会酸疼？我以前还听说有人肌肉痉挛什么的。 腰腿酸痛？我的腰腿没那么容易酸痛，尤其是腰。 哦， 当然也可以一直在马鞍上，随着马背上下浮动自然起伏，但是臀部必须放松。行了，换个位置，我们再跑得快一点。你在我的身后，这样风小一些，还能搂着人，会比较容易控制。 于是二人换了位置，马匹再次前进，高大黑马逐渐加速，终于开始奔跑了。 搂着我。 在剧组外，何修义第一次主动地搂住了左然，怀抱中的身体强壮有力，令人凭空地生出一种安心，好像可以100%信赖对方。左然伸手摸了一下对方锁住自己前腰的紧紧相扣的手，唇角微撩。 可以。记住，臀部必须放松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童音茂茂，感谢您的收听。